付出一切后仍然可能会有失去爱情的痛苦，虽然没有人愿意经历，但这样的故事确实有发生，所以张宇的用心良苦才会打动无数人的心。也许你没有经历过锥心刺骨的伤痛，也不大愿意接受张宇用心良苦的警告，但是凭着《于是情歌》的动心功力和张宇本人已经开花结果的爱情长跑，你一定不会怀疑苦情郎在恋爱课堂上的说服力。 随着爱而飞，让我为了爱沉醉，我无法再

是我。